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个2018年 啊哈、 过得挺快哈， 嗯， 又来到了周末，周末就理应带着大家去一些非常有特点的地方去玩耍。 嗯，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次我休假了没有跟他做节目，对不 对？ 对， 非常 nice， 非常好的，也是跟我非常有缘分的一个女孩。 缘从何来？ 哎呀，我们不仅是唠仙儿啊，而且呢，我们还经常在各大酒会上面碰到。对， 真的，你们 对对对对对， 是有约定吗？ 对啊，我们就是很没有约定哦。然后哎，你也来了啊，你也在。对， 今天我们的特别的来宾自己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慧。 小 慧， 对， 听上去小慧呀、啊， 是的， 各种跟大家相会的小慧， 真是小慧。上次来分享的是巴林， 巴林， 嗯， 这个地方还是中东的一个地方， 对， 我的印象就很富有了。 对呀、啊，我那天我还说呢，我说我都没听说过巴林， 嗯， 然后结果巴林是一个相当富有的地方。 是的， 嗯， 到底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呢？是上次已经说过了， 嗯， 今天我们介绍的地方是丹麦哈、 嗯， 丹麦我老觉得足球很厉害， 我老觉得童话很厉害， 对，美人鱼都在那边哈。 对、 嗯，那个今天我们的慧慧介绍哥本哈根、 嗯， 先问一下哥本哈根这个行程定下来之后是您、嗯。就想去玩的一个地方，还是工作之余去走走？ 我是从欧洲直接去哥本哈根的，然后去这个地方是因为，算我自己的工作之余的一个消遣，然后 还是工作的， 对、 嗯、 对，然后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我特别好的朋友，曾经一直在安利说丹麦特别好，哥本哈根特别好、 嗯， 然后他生活的那个小地方也特别好。 他生活那个小地方， 对，因为 他 是 在 那边上学，然后有很多年的这个就是生活经验、 啊、 生活经历，然后。我就想说哦，那反正我也在欧洲，我就去看一下好了、 嗯、 然后就去看了哥本哈根，然后去了他上学的地方。 哦， 上学那个叫什么地方啊？ 叫罗斯 Roskilde， 罗斯基勒、啊、应该是，就是、 哦、罗斯基勒，那不音乐节吗？ 对， 对， 他 在 罗斯基勒音乐节， 对， 很出名的， 所以就大概只是安排了这两个地方，主要是就是被安利了、 嗯、 然后就过去了。 哎，这个我作为这个节目组的老年人一个队友，我就问问二位女士和俊子，什么叫安利、 啊、安利，我跟你说，你知道安利推销吗？ 我听说过保健品吗？ 对，安利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前些年啊，现在没有了、 okay. 前些年都是找到你 你听说过安利吗？对，然后就是给你宣传它有多么好。 是是是，就是 push 给你很多的好的信息，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也是慕名而去嘛，对不对？是几月份去到的丹麦呢？ 9月份，9月中，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可能已经天要凉了，但实际上过去之后还是一片那个夏日的感觉，然后很多人会在那个海边上，然后比基尼在晒太阳，所以我觉得天气很好，9月份，而且蓝天白云，然后 也不冷吗？ 不冷，没风，就大概是长袖的 T 恤或者衬衫， 很舒适的一个季节， 很舒服的一个的时间， 对。其实聊到丹麦呢，我们的小慧也准备了一些这个 list 啊 list 看到了很多这个行程，刚刚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其实到一个地方去呢，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跟当地人交流的是否顺畅， 对， 这都是决定这个地方印象加分减分的一个最重要的点， 对 不对？ 而且我反正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怎么 的 呢， 它的天气是第一影响我的， 对， 如果它是艳阳高照，我就觉得我这一趟来对了， 是的， 如果要是走在街上找酒店的时候，路过的两旁都是那种特别可爱的或者说颜色特别清新的那个店铺啊或者建筑，我就会觉得这趟特别值。 小慧他的这描述在哥本哈根有没有收获到？ 有，但是就是其实清新和文艺这两件事是我在行程之后的两天，就是开始自己去在街上探店的时候看到的。我刚刚到的时候觉得哥本哈根就是特别大。 大是吗？ 对，就是建筑很大，然后它的街很宽。 哥特呀。 然后你哥特也不是完全哥特。 奥洛克呀。 也不是完全，是拜占庭，别忘了。 不是，因为跟我想象的哥特啊什么巴洛克都不太一样，然后它有很多红色的特别高大然后特别威武的但是方方正正的建筑，然后你看起来就跟它的那个大蓝天还有特别宽的街道在一起映衬的很好，就是大气，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待起来怪不得就是说人家的那个幸福指数高，就是你觉得心胸豁然开朗的那个感觉。 小慧说幸福指数高，一般幸福指数高的地方节奏都不是很快，哥本哈根快不快？ 不快， 不 完全不快， 果然是很慢。 很慢， 慢到什么程度？ 慢到就是大家都一起骑自行车没有人超车，然后因为就是哥本哈根他说是一个自行车的城市嘛，然后很多人上下车通勤，上下班通勤都骑自行车，我大概在一个马路路口，因为有时间很多然后没有安排行程，我就站在一个路口看了得有40分钟吧，就是那一个路口一次性经过的自行车大概得超过100辆，大人小孩女生男生老爷爷老奶奶，没有一个人着急的，就是他自行车的间距我觉得最近的都不超过10厘米，但没有任何人按铃，没有人一定要去打破这个节奏去超车或者什么的， 那看来是真不着急， 真的不着急， 对， 而且就是年纪大小大家都很平等在等， 井然有序， 对，井然有序在骑自行车，然后我也是被安利了这个自行车文化，然后也是 你租了个自行车是吗？ 我租了， 哎呦，真好！ 我租了自行车，我也去骑了他们的一个小镇，我觉得就是整体真的是自行车文化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我国呢也是自行车大国， 对 啊， 但是 我们是共享单车的大国吧？ 共享单车一家倒闭一家嘛，也是 对 这种模件。 我觉得就是这个国民素质啊，咱必须得这么说，还得要是 慢慢提升， 对，慢 慢 提升吧。 现在已经好多了哈， 好多了啊。 一个自行车的王国，就说明他们的生活节奏啊，内心的境遇非常的宽广，也不着急哈， 也不着急。 刚刚我们小慧说，一开始到的哥本哈根或者这个丹麦的时候，会被他那个非常大的红的建筑物蓝天映衬，觉得这个地方很壮阔，很无边。那住的怎么解决呢？他安利给你的时候，比如说住在他家，住在酒店 Airbnb 民宿，怎么推荐给你的呢？ 我是自己找了 Airbnb 去住的，然后 民宿怎么样呢？ 挺好的，我其实就两种考虑。一个是就是经济实惠，所以我找了 Airbnb， 然后呢同时我觉得我还在里边挑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我就找了一个就是全素的这一个家庭， 全素 就是他家完全不吃任何跟动物相关的东西，包括蛋奶都没有， 对，这家告诉我把它屏蔽。 真的全素啊， 真的全素。而且他会明确的说，如果你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你可以 选择我们， 你可以接受我们就是不带任何动物制品进来的。 那鸡蛋也没有是吗？ 鸡蛋也不吃，就是他是 那不是思考家庭吗？ 对， 他们会不会缺钙？ 所以他们要出去晒太阳。 是 。对，然后就会有人过来，然后我们会在里边一起做饭吃。 哦， 其实房东是一个特别 nice 的人，然后我大概在里边住了。5天遇到了6波人，就是6个不同国家的人。 它是很大的一个， 是一个很大的房间，然后我们每次可以容纳4个，就是过来住宿的人。 是。 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是一起在一起 做饭聊天， 我 呢，就是出去住宿的时候，因为我以家庭为主，我有小孩子了，然后我出去玩的时候，一般是住酒店比较方便一点，因为找民宿会选择呀等等的哈。我个人真的是特别羡慕可以住民宿的，像道道或者我们小慧。当地人 你也可以住民宿啊， 我是自己可以去，家里他们那个什么小孩又麻烦哈。 是的， 就是说丹麦当地人的民宿一下住5晚，而且全是吃素的。这个宿主就是一个店主，他大概是一个老伯伯啊、老奶奶，还是跟我们同龄的人呢？ 他应该是跟我们同龄的人，他是一对couple。一男一女都在读博士。 哎呦我 天，他是怎么吃素的呢？我 这行，我喜欢这样的 啊，是 也许是这样的。 对不起，我发那个就是发现了非重点。 对他真不吃素，真是吃素的啊， 真的吃素，而且很多年 啊。 然后 我能宣传一下吃的吗？ 哎，我跟你说，就这一次还真的蛮好玩的。我们遇到了一个荷兰大哥，这个荷兰大哥是在一个奶牛场工作的。然后大家聊天的时候， 宣传 就是我觉得他很没有 sense， 就他一直在说我们很科学的在养殖牛，然后我们在就是挤奶啊什么什么的， 健康啊什么的。 对，但是就是因为你可以想象到一个就是严格动物保护的人，他其实对这种话题是比较排斥，然后大家说 就很不会看周围的环境。没有眼力劲儿。 然后作为一个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一点世故的中国人，我只能在世故上面打一个引号。我就一直在想说把这个话题岔开，然后这个大哥荷兰大哥就一直在 说非常执着， 我们养牛很好，养牛很好。我就说能不说了吗？等会儿就聊崩了，就整段垮掉，你知道吧？就特别。 那后来那一对， 对啊， 就是大家就开始努力的把这个话掰到一个另外的一个地方，然后终于掰回来了之后，然后就很尴尬，一群其实不是那么熟悉的人，然后大家要把天儿整段垮掉。今天晚上还要不要一起住了？ 是的 你知道，还是 住民宿就是这样一个考验，这个住宿的这个 对 啊，大家的一些喜好是不是在一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开民宿的这两位当地的这个高颜值或者是高智商、高学历的朋友，他们也非常的 nice， 人很 nice， 大家能在一起聊天，一起做饭，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爽的一件事情。 一起在实验室里做实验， 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 对，其实吃素有吃素的好处，就是志同道合。你要是想去体验一下，可以。 对， 那些是，但是我不会选择，就是了。 哎，那比如说我们的小慧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也是会吃肉的，那这几天在丹麦 他们吃什么呢？ 他们都吃什么样的一些？ 对，他有很多代餐，就比如说他会。对，他吃很多豆腐，然后他的奶制品都是豆奶。 豆浆， 我的天哪，我的眼睛下不来了。 然后他吃很多椰子粉、椰子油之类的，就是他会补充一些这种植物蛋白进去。 其实我告诉大家，其实如果到了一个国家，你有待的不是很长时间，几天是最多一周的时间，你可以调整一下你的饮食结构。 我觉得你可以去就是体验一下，就像我这种，你可以去体验一碗，如果他有一碗起订的话，你去尝一下，没准做的很好吃。 这也很好吃，另外一种味蕾打开。开之后回家就荤素搭配嘛，对不 对？ 对我来说其实还好，因为我就晚上回去，可能一起吃个晚饭。我白天 是 在外边随便吃。 哦， 他不是说，对我还真的是， 对 呀， 真的是。 而且那个中午一定吃饱饱的， 对， 然后晚上我吃不下了。 对。我印象当中，就是在欧洲这个国家，就欧洲这个区域哈，各个国家大家都会吃，比如说牛排呀，他们都非常新鲜。在丹麦，比如这个地方，他们吃肉也是非常的，也非常的 好常见的一件事情， 常见，非常常见。包括我在外边吃的早餐也不在家里吃，或者在家就是在我住的地方，可能楼下超市买了很好的水果，然后吃一点垫一点， 对， 然后出去了就会找一个地方先吃一个 brunch， 然后就会有肉。其实你吃三明治也好， 我一直觉得其实欧洲并没有很多吃的， 嗯， 就那个时候我去西班牙，然后就每天早晨面包、咖啡、面包、咖啡、果汁， 嗯， 虽然说是都是很浓厚的吧，就是质量也都很好，可是只有面包、咖啡和牛奶，你也受不了啊。 那这比如说在丹麦，选择调剂我们味蕾的一些餐馆的这个，比如说国家的餐馆会有很多吗？比如说， 因为我之前就是查的时候说，丹麦的它就是开放性三明治，其实就是一个面包顶上放一点菜，没有给你加盖的一个三明治，很出名的。然后我就去吃了，我本来对它期待不是很高，然后你就走到一个什么地方，早上吃完水果，然后随便就吃一个三明治，就还行。你今天吃一个鱼的，明天吃个肉的， 就 是你得换 一下，有肉的， 对。然后包括路上有很多那种小摊位，它就是景点旁边还是蛮多可以选的东西啊，吃个热狗啊，然后吃个肠啊什么的，就还行。然后包括711都可以吃到很多的东西， 对对对， 哦，还有711。 可是我发现世界各地的711 风格 都 不 大 一 样。 它就是主要是肉，然后很像那个土耳其那个 kebab，所以就是烤肉，你知道一串一串的，然后你吃一个面包，吃一个肉，然后喝一个咖啡也挺好的， 这样还是可以接受的。 就一路吃一路吃一路吃， 活过来 了，就不错的。 后面刚才提到了两个字，景点，因为出去玩嘛，虽然被好友安利了很多这个地方的快慢节奏也好，但是要去打打卡的，因为去一趟不容易 啊。吃只是这个补给嘛，最重要的还得是玩。 而且女生在选择景点的时候，会因为他们的性格、喜好点会不一样哈。 对， 小慧的性格的话，你会选择丹麦哪些地方去走了走？ 我先去新港打卡，坐船。 新港 就是它有一个，就丹麦有一个港口，然后边上都是那种彩色的小房子， 太好了，我们是同一挂的，对对对，不吃饭都行， 对对对对，然后就小房子就可以坐一个游船， 新港 他会带你在这个港口，然后能因为丹麦也有一条河，然后就有一个游船，能把大部分的那种就是 串联起来 老建筑，你现在游船的时候都能看到，然后包括有一些当代的建筑，就是很特别，比如它那个黑钻的，它的那个皇家图书馆， 哇， 就是外形是特别闪亮的现代建筑，然后都是黑色的，然后阳光打过来，然后包括底下水映衬，它就是那种闪光的，特别像一个巨大型的那个 钻石， 黑钻石啊。 刚刚说的这个黑钻的图书馆， 对， 皇家的哈，这个是可以近距离看，还是只能远远的看到他们？ 你可以进去，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单纯的想要欣赏建筑的外观，游船去看它也 就够了， 因为你来回都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到它外观。然后我觉得我没选进去，是因为我怕它那里头吧都是丹麦语啊或者是什么，你很难去找一下 对 你真的能看懂的书。 对， 然后呢，我也没有特别多的时间说我要在那个图书馆 里 耗一下午，对，所以我只看了外观，我觉得蛮漂亮的， 对，可以拍拍照。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打卡方式，先去这个新港，然后拍拍照，可以坐一个游船绕一圈之后呢，你会挑选出来你心仪的景点， 再到陆地上走， 对，然后你先问这是哪儿， 对， 我再查怎么去， 对， 第二天再去就行了， 基本上这样。我有一个旅行就是特别我觉得还蛮好的，我不太做攻略，然后我就走到一个地方，我就打开谷歌地图，我就看它周边有什么，就是已经被人标出来的，比如说谷歌它在你自己的 app 上会有中文的名字，然后这个也是当地的比较著名的地方，你就可以跟着这个去打卡，而且你不会因为路程上再去来回的往返， 对，比较顺， 对，是的， 就是你周边你走路能到达的地方。然后就像我这一次也是去到了很多在攻略上没有写但是很好看的街心花园，都是我在地图上就是发现这有一道绿的，我就过去，然后发现哦真的很好看，而且花很多， 对， 所以很漂亮，拍了很多花的照片。 九月份正好是一个好天气， 对， 漂亮的丹麦，漂亮的哥本哈根， 而且说哥本哈根在那个市中心还有一个游乐场，我记得 有个叫 Tivoli， 我也去了，叫去福利，是比较老的，然后幼儿像， 多一些，然后去到那儿的时候很多大人，但也有那种三三两两的，就是姑娘小伙结伴去玩的，然后主要偏重什么打枪啊，或者是就 这 种， 嗯， 儿童像他会有一些表演， 有过山车什么的吗？ 过山车也有，小，然后很综合，但是都是。不是很刺激的那种。 你去玩了吗？ 我去了。嗯、 其实我因为我有小孩嘛，对这个比较关注一下啊。 嗯、 比如说那边的服务也好，设施也好， 嗯、 餐饮的环境怎么样？ 嗯、 一般游乐场都是速食快节奏的。 嗯， 他们那边也是那样的吗？ 啊、的 没有，他有正经的餐厅， 哦、 也有那种小摊位。 哦、 然后包括它里头有一些游戏，就是你是轮盘游戏，你去用你的币去压，然后它。 嗯 弹出来的是那种小零食，比如说是一块 cookie 啊，或者是一个巧克力豆啊。 不错不错， 我觉得小朋友很喜欢，包括我自己也很喜欢，就主要是因为、就是为什么一直都压不到那个能骑能带着礼物的那个小人的心态，我玩了好久。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比较推崇就是你结伴去，因为我一个人去、 哦、 就觉得稍微 没什么嗯 对，而且没有小朋友。 对， 但是小朋友去肯定特别好，因为他有一圈还有带那个小花园里面养的鸟 啊，动物 就动物、 嗯， 然后你还可以看，然后园子里有小火车啊什么的，比较适合小朋友 亲子 和亲子就是家人一起去。 刚刚我们的小慧说的这个游戏赢了， 嗯， 我觉得游戏设计上考虑的太充分了，消费者的心理、孩子的愿望、 嗯、 以他们这个。防逼的多少？ 对，我跟你说，就是老虎机啊！ 对，就是逮不着那个， 对， 不停的放，不停的放。 对，我真的是后面有赌徒的心理了，就是为什么就压不到？ 为什么？ 对吧？ 我的爱妈妈豆， 是不是？ 对。 对 对， 我发现丹麦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这个国家啊，哥本哈根就是它的首都。一般到了一个国家的首都非常的重要。 嗯、 你是在这个城市待了所有的行程，还是只几天在它的首都？ 我其实这一趟时间只安排了 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和那个小镇。 哦、 我并没有想再去多去看周边的东西。 可以， 那你这个时间应该 对 很充裕吧？ 对，所以如果有一。大街上很多人来往，会发现一个亚裔女生就一直在路边发呆。就我大部分是，你想我花45分钟在那儿看人骑自行车过马路，我就有多充裕。 对，就是这是一个就可以自我去调节和想很多事情的。 这个节目上班的最后一个时光啊，我插一句话哈， 你插。 小慧你好，我是这个节目组的周驼 啊，哎呀妈，还周驼。 我这个也是诊所的助理人 啊。啊，够了，这个不想知道。是是是是是。 我就是这个看人无数啊，我就琢磨这个女生啊，她如果有这种静静的哈、啊，在这个街道上一个静看别人这个行走啊， 扎个丸子头， 她是很热爱生活那一类人， 嗯， 而且内心非常的丰盈和单纯， 对， 就是她很文艺，但是她不表露出来， 嗯， 哎，在她的文字字里行间能表露出来， 嗯， 对不对？ 是是是， 我们希望呢下半，她希望下半段了，你现在挺厉害呀。 啊， 希望下半段能听到更多走心的关于丹麦的分享。哎呀， 好， 特别棒， 周驼这个起承转合做的特别棒啊，特别到位。 嗯，你没高考过。这个我们的小辉今天说丹麦哈， 对， 他的一个视角去观察丹麦，一定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他重点是在首都哥本哈根。比如说他行走的地方有没有跟当地人交流过？去到一些非常好的小店，晚上有没有在哥本哈根行走？ 对，我觉得 晚 上应该很有童话的氛围， 又有河，有灯光。亮起来的时候、 嗯、 是吧？ 对，然后去没去过一些这个街道啊？ 对对对， 什么办事处、小巷啊什么的， 是走文艺路线了。 对对 对, 对, 对，一切的期待都在下半段哈。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下半段还有更多关于丹麦的分享。 好。 Wearing on my shoulder

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大道。 代表我们的小白编辑和我们的小周驼，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节目哈。 是 这个周驼一直在给我们使眼色。 你们节目当中说咱们节目获奖的事， 说说 啊，获奖的事，获奖的事，这个必须得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在行进了4年之后，又第二次荣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优秀栏目啦！ 告诉大家，2年一评啊，没落下。 哦，是2年一评吗？ 对。 哎呀， 没落下。 来，掌声准备好。 这个也许编辑会剪掉这部分。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也是把这个走心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哈。 对， 走心除了我们俩开心快乐调节气氛之外，就是我们的嘉宾哈。 对， 今天邀请到的是内心非常文艺、特别 非常丰盈的， 对，我们的小慧，欢迎。 嗨，小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慧。 小慧去过很多世界的地方，也是一个资深的旅友哈。 当然了， 这次因为 旅游儿， 对，诺川儿啊， 对， 对啊，好友的安利慕名到了哥本哈根。女孩啊，我觉得她在选择目的地或选择与人交流的时候，她比男孩要更细腻一点，这是真的。 当然，这是 我们有点大条，比如说就去了，待着就好了哈。 对啊， 女生一般，比如说在你安排行，你可以用40分钟看他们骑车行进，那你也会有自己的安排。我必须要去的地方，对不对？我去省略的地方， 对， 跟我们稍微的详细的说一说你去的小镇那个地方在哪儿？我想了解小镇。 小镇在哥本哈根往西大概坐车2个小时的地方。 往西， 罗斯基勒， 对，然后它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地方，然后它那儿有一个大的罗斯基勒大教堂，是一个事宜的一个点，对，然后呢，我过去看了，觉得很壮观，因为在那么一个小地方发现一个特别宏大教堂，然后里面 很小吗？ 很小，你像我是骑车逛的，我觉得骑车逛了2个多小时，我骑了2个多小时，基本上把小镇那个项目都已经走过了。 哦，骑车逛小镇好浪漫。 对， 好浪漫、 然后天特别低，特别蓝，然后镇子里一个人都没有，特别安静。 去干嘛了呢？就自己在家。 就看他们里边也没有人，因为我还真的是偶尔在那种就是院墙不是很高的地方往里边瞄了两眼，发现里边也没有人，估计是上班吧。对， 是一个工作日去的。 工作日去的。 哎，可是我就想，像欧洲很多国家的小镇，你像法国的小镇啊，什么这个意大利的小镇啊，都是那种特别美的，就像真的是田园风光，然后有那种小的小屋子啊、中间都有一个院子什么的，还有那几种乡间小路，还骑着那几种自行车，就像电影里的场景一样。他这罗斯基勒也是这样的 吗？类似吗？ 很像，但是没有那么文艺，我觉得还是挺生活化的。也有就是家门前有小小院子，然后他可能在里头摆几个小堆儿，然后或者摆那种北欧的那种小地精的那个形象。有， 哎，小地精还是挺可爱的。 对，然后有的人家里窗户上面会，你就发现他有心的把那个窗户布置得很可爱，比如说这个里边就都是花花草草的，然后 主题很明显哈。 对，或者是你能看到他家里边偶尔有一个特别老的挂钟，你就会看到人生活的那个气息， 在里边， 对， 好高级啊， 不同的主题， 对， 我这是复古的， 对， 我这是后现代，我这全是地精， 对， 全是地精， 对， 对， 是， 晚上还有点那什么， 对， 因为就感觉很舒服的一个小镇， 啊， 对， 骑着车，天又很低，空气又好，没有人， 没有人， 可是自行车是什么样的？ 自 行车是我从那个下了火车站，在旁边一家自行车店租的， 因为他是从欧洲去的丹麦， 嗯， 就火车的方式到达的， 火车的，对， 好方便， 嗯。从哥本哈根去罗斯基勒坐火车， 你不能骑过去。嗯， 然后租车是因为那儿又有大学嘛，好像就是学生们有的时候也会租这个车。 嗯， 然后好像也有零星的游客。这个是我后来就是，在那个镇上的商业街吃饭啊，然后逛店的时候看到的，就看起来有点像游客的那个状态。 啊， 对。 租车麻烦吗？手续或者 不麻烦？你交一个100的押金。 当地货币吗？ 当地币，对，当地币，他们是用克朗。 克朗 哦，就是相当于500人民币，差不多。 嗯，对，差不多。 那挺厉害的。 嗯， 对，因为当地货币就是一，基本上一比一， 一比一左右。 对，所以就跟人民币差不多，换算起来去超市不太难。 哎，那不是100？ 那不是，那就是 100，100，100， 那就不是，不是一比， 不是欧元，是那个克朗。 是是是。 对，然后只花了几十块钱，我有点记不清了，40-50块钱一下午。 嗯， 所以就一直可以。左一直看， 他那是大二八吗？ 各种车型， 大二八， 大二八带梁，只能 太狡诈的， 在底下蹬啊， 对， 肯定不是，人家肯定是很漂亮的颜色吧？应该是， 是那种小公主车吗？ 对吗？昆车那种， 比昆车大。我觉得大二八的轮，然后 你看还是大 六的款， 那个那就是 大车， 快，它快 哦。 然后带一个那个很好看的车筐， 啊， 对，有还 有放那 淡装配油包的，就那个油差包，没有油差包，只有一个很好看车筐， 很好很好， 还是挺复古的， 对， 相比国内的车比较复古， 是是是，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停下来随走随拍，它就当一个背景都可以， 对，很适合自拍， 粉的呀，蓝的呀，是不是黑的什么的？ 我找了一个特黑的，因为就没想要那么 喜欢那个颜色， 对， 那么粉嫩的是吧？黑色的你跟其他 高级黑 嘛，那就更 高级黑，对不对？ 好 吧，这个小镇特别适合一个人，情侣也可以去，对不对？ 那个车是可以坐，后面有能坐人的吗？还是只能一个人骑？ 哦，有后座， 是的，是可以 的，有后座 的， 对对对。哎，那可以慢慢的两个人哈， 溜达溜达， 但是挺累啊， 挺累，对，互相 走的是土路吧？ 互相搀扶。哎，路怎么样？那个非常舒适吗？是有公路还是乡间的路还是土路？ 城里的是那种就是铺的有点小青石块的路， 啊， 走到村里头的时候就是那个柏油路。 哎呦， 嗯，然后有那个就是他们的镇子吧，我觉得就是一个大村子， 是是是， 然后还有那个水泥的 水泥铺成的那种的， 对， 啊， 所以骑起来挺舒服的， 挺舒服的， 而且那个镇好像没什么上下坡， 啊，很平缓， 对，就还蛮容易骑， 那可以驮人， 可以驮着， 对对对。 刚说在小镇还吃过饭是吧？ 对， 他那边还是吃素吗？ 不吃素， 是终于不吃素， 一个特别奢华的 当地的 价格非常亲民的美式。 赶紧说说，又 是美式小排骨， 对，就是它叫 bones， 就是骨头的 啊 bones， 对，然后我就点了一个，就是肋条，然后我说好几天没有吃肉了， 少一身油， 好几天没。 静静这样，把听着，静静听着，老板有没有肉？ 老板，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肉了。 真的，真的是非常明显，你们家有没有肉是吧？ 嗯。我是奔着肉去的，因为一看外面的招牌就是 两眼直放光，老板看你 来了，今天可以搓了， 马上过来吃饭，不了不了，谢谢谢谢，不用了不用了。 老板正在那咔咔剁肉，一看窗上透出来一个杀 人 犯， 哎呦我的天， 那眼光 很高级，而且物美价廉， 物美价廉， 它 大概就是我想想， 是红烧还是烤的还是甜的？ 就是 红烧 的， 烤的， 烤 猪肋排， 烤猪肋排，然后它是。一扇，我点了一个，我犹豫再三，我点了一个最大份儿，我点了一个最大份儿， 这是好几天没有吃肉了，你知道吗？ 他这词太关键了， 对， 犹豫再三， 对， 因为我不知道它量有多少，但我点了一个最大份儿， 肯定是吃不了的，我觉得。 哎呦， 全干掉 了。但是我想说，这个最大份儿它真的有多良心？嗯，就是你能想象一个25到30厘米的盘子， 哇、嗯！ 它第一扇排骨是把它的整个盘面给盖住了， 妈呀！ 然后它排骨的宽度大概有15厘米， 妈呀！ 所以这是它第一扇，我想这个就是最大份，差不多了吧？ 嗯。 然后我把这个掀开，发现里头还有一个中扇，就是。 大和小、 哦、大的盖小的， 嗯， 等我把第二层翻开了， 还有一个 底下还有个小号的， 那 所以你想想，我真的是吃了非常大，然后我吃光了。 几天没吃肉的人，你想想， 他还带了一盘薯条，就是他的 side dish 是一个薯条， 因为他骑车会消耗体力的。 对啊，对，真的是很累。行了，老板，薯条我拿走。 那很丰盛，这么大， 嗯， 3-on-1， 对， 多少钱？ 一共花了200块吧， 便宜。便宜， 我还喝了一份酒、 哦、 就是一个酒，然后 是当地酒吗？是 local 当地的啤酒 啊，啤酒， 嗯， 好幸福啊。 对，味道怎么样啊？ 味道很好，然后皮就是排骨没的时候我都吃光了、 嗯、 这我觉得肯定一是因为我好几天没吃肉，二是因为味道真的好。 老板搁那起锅过来的。啊，烤的， 没有髓了， 对对对，没有骨髓，那是棒骨啊，不行，对， 你还在东北没回来， 是的 ，你是在德国呢，是 薯条啊，因为欧洲的薯条跟我们的那个美式薯条不太一样，是又粗 又 长吧，又 粗的，对，粗的，我觉得就是非常满足， 而 他们也蘸酱吗？薯条 有。有番茄酱 啊，好棒，好棒！ 除了番茄酱，有别的酱吗？ 我自己其实很喜欢吃蛋黄酱， 哦， 但是它没有，我就觉得番茄酱我也可以 了，也就全照光了， 非常好吃。 那个猪肋排有酱吗？ 猪肋排它是秘制，就是秘制烤的，所以它是甜咸口的， 好棒啊！ 太棒了， 幸福了。 行了，薯条给你拿走了，都不要了。 那是点听黄怎么都吐了， 我就吃肉就行了。 这个 非常好吃， 对这个小镇的收获， 嗯， 很幸福， 嗯， 我觉得很幸福啊。 嗯、 女孩一个人，我觉得幸福感指数呢，因为美吃好了，咱就美了，对不 对？ 老说， 你知道我一个人出去的时候吃，那真的是对比相当的明显。 怎么的呢？ 就去到某一个国家，那吃的简直是 不妨说出来。 不行，这个不能说，我们还是给他留足了面子哈。 这不还在吃草茶呢？ 对对对，然后那个得去，然后我一个人去了一个家特别安静的小店，我累一天了，你知道吗？往那儿一坐，哎呀，我这都起不来。然后装修特别好，我说老板，我点个大酱汤。 哦，大酱汤。 你懂了啊？ 啊，大酱汤。 对，然后老板说行，我给你做，特别热情。哎呀，做的过程当中就跟我聊天啊，聊完了之后那大酱汤一上来，真的，一天的疲累乘以2。气的我呀， 怎么的， 不好吃呗， 不好吃 啊，你就看着那个大酱汤，然后还点了别的菜，老板特别热情，其实他真的是认真的去做的， 我 又不好驳他的面子， 为什么跟你聊天，拉近关系，帮你这个吐槽稍微少一点， 然后说啊行，我就象征性的吃了两口，交了钱，然后我就往半山腰下面走，还走到底下有个超市，买了俩面包，坐公交咔咔啃。 那地方挺近的， 对，我 不远吧？ 对，我跟你说，那个小卖店卖的东西真的味道非常好， 对， 吃完了之后啊，幸福感回来了1/2。 其实我女孩啊，吃好就是很幸福的，因为是一个人， 真的有一个人吃不好，你真的是疲累乘以3。 对，我总结过，我说我自己出去玩的话哈，比如说我这人有一毛病，也不是毛病，好像通病。 嗯， 你看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景色，或者一个觉得特别棒，就想跟身边的人分享。这个人对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那个人，要么就是亲情的爸爸妈妈，要么就是爱情的男女，对不对？那女孩就男孩是女孩嘛？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漂亮的教堂，或者看。就想跟他分享，有吗？有这个瞬间吗？ 有啊， 有的， 有啊， 就肯定是有的嘛。 我跟你说，我见到漂亮教堂，第一反应是快给我拍个照。 也对哈、啊。 对呀、啊，谁会想到 留下倩影？ 对，谁会想到分享呢？ 是。 对，但只不过是一个人，就是你，当你想要拍照的时候，没有人帮你。 就他仨人也在先拍照，都是的。 对， 习惯不一样嘛，对吧？旅行的是针对个人的哈。白天的哥本哈根肯定是艳阳高照，建筑物非常的漂亮，多彩多姿。 嗯， 一个女生背着包包，戴着耳机，也许会偶尔啊，走在夜色的当中的时候。丹麦的哥本哈根是不是有不同风格出现的？ 我夜里头我还真的走了挺多路的。 哇，走夜路的姑娘， 哇， 就 是童话的世界。 我还沿路拉活呢，喂大哥，后面有大座，要不要顺路吗？ 站公主坟。 对，公主坟到了，去见车。 对。 去年山大厉害。怎么走的这个晚上呢？ 晚上因为它太阳落山落得很晚，然后基本上八九点九十点了之后还有、 哦、 还有余光， 哎呦， 然后家里也有灯光， 你还可以看夕阳、啊、 对，还有夕阳很好看。然后我就从市里嘛就逛荡逛荡，然后逛到那个腓特烈公园。 腓特烈公园， 对，腓特烈因为是一个特别著名的欧洲的大地、嗯、然后它那个地方既有以它命名的教堂，也有它的一个公园， 直接来了、嗯、 对，然后那个公园就种了很多玫瑰，有一个玫瑰园、 哦、 非常漂亮。就除了其他的地方，那个玫瑰园我在里头就是每一条它的那个花径我都走了，然后每一朵花都 花的呀， 特别 开玩笑，当然是很小心，安全很棒。 对，不是人有拦着的，也滑不着， 没有滑到，没有滑到，那就行。 这是被怨气扎了吧？ 这是一秒破功，一秒破功， 玫瑰刺嘛。我回来啊，在一个非常棒的玫瑰园当中，对，行走的花间， 对，非常漂亮。然后有好多我不认识的花， 哦， 然后好多不一样的树啊什么的，就很好、 哦、漂亮。 对， 然后它那个公，它那个建筑本身也很好看。公园里有个小型的，就古堡嘛。对， 哦， 然后 建筑物在 建筑物在里 边映衬着， 然后有一点哥特，但也不是那种就是很黑暗的、嗯、因为它还是红砖建的，所以我特别难判断它到底是什么风格的、嗯、 情绪上的，对 对 对、 嗯、 对对对对。 然后反正很好看，就是你会想象里边是不是有的时候会走出来大地和他的情人，然后就说 哇， 花间给你别在发间，然后就许下爱的誓言之类 的。我的天哪，好浪漫， 就开脑洞嘛。 哇，这些都是免费的是吗？ 免费的。 哇， 太 棒了 吧， 太棒太棒。 北欧国家真是不一样， 是的是的、 嗯、对，福利很好， 福利好， 然后就会撞见很多这种有水啊有湖然后有花有草的。 这是夕阳落下九十点钟的时候看到的。 这个还没到九十点钟。 哦哦，没有， 就六七点吧， 六七点钟。 对，然后因为它天色也晚了，你会就更觉得说大概以前那些 加分出来了。 对， 很美， 那些人也是这会儿吃完饭然后拉着媳妇说、嗯、哎，大家去遛弯吧，然后就到花园里了。 对，就是这样。 对， 走，写花 好几回了一天。 对，皇后说呀，皇后那个不行了，今天不愿意出去，你要不要出去？小红， 小红，对，差不多是这意思吧。 对，小红说我去， 非常适合去感受、嗯浪漫气息当地特色的一个公园啊。对，那个你说夕阳落得很晚，九十点钟， 嗯， 那就是那比如说你会行到哪些地方比较多？骑着那黑车，去 我那黑车已经退回来了， 退了， 哦， 退掉了， 对，我是 黑车不能进， 对，撇腿就走了， 就走着是吧？啊，去到哪些地方了？夜晚的更还亮嘛，因为它有河， 对， 河一般会有照明的，那个时候一亮起来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波光粼粼，倒影啊什么都出来了。嗯， 就是腓特烈的那个街，再往我也不知道哪儿走，往那个就是市中心走的时候，它不是边上有那个阿美林王宫嘛？ 哦，对，有 王宫有广场。其实我对我去了两趟，我早晨去那儿看了换就是那个士兵 仪式 换岗的 仪式， 然后晚上就是去他那个河边看，基本上就是在新港周边，如果你步行的话，都是能看到。 嗯， 对，走了好多来回的路也，然后晚上去看了那个阿美林宫，然后去看它周边还有那个。 嗯， 设计博物馆、 嗯、 都是在那一路上的、 哦、 就还看了很多有意思的小店。 设计博物馆叫迪萨缪店嘛。 哎，行行行，对对对对， 迪萨 是什么？是那种可以进去旅游。迪萨缪 对，行了，卓托，你 可以的， 你可以的， 你可 以的啊。 是怎么花钱吗？就看这个设计。 对，设计博物馆是有门票的。设计博物馆的门票大概是当地货币六还是十来着？ 也挺 便宜、哦， 还可以。 想想， 那六还是十，那不就是人民币吗？ 对，十块钱。 哦，哎，让我好好想想， 差不多， 我记不清了。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个，就是叫做哥本哈根城市卡的一个 APP。 哦。 然后包括它的这城市卡是有72个博物馆都免费进的。我现在有点糊涂，是因为我买了这个卡之后，有些地方我是免费进的，有些地方我花钱进的，就是这个。 了解，没问题， 糊涂了。 对。 然后这设计博物馆当时的展，就是它除了永久展，是要展的是特展是，现当代织物的发展。 织物 就是 针织的那个织， 就是 针织的织 啊，针织的织，然后 有 一些 包括像什么丝绸啊，这些什么都有。 然后日本的像他们的花布，还有一些就是织物衍生的，就是 织锦缎。 对， 比 他们王宫的一些、衣服，然后当代展里头有一个是海报展，就是海报衍生史， 太棒 了。对，然后还有一些家居展，因为北欧家居很好， 哇，好棒啊！我要去， 出不来了吧？ 对，出不来了，就一到家居这就赢了。 嗯，对。然后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庭院，就是设计博物馆外头那个庭院很好看，它有很多奇形怪状的树，我觉得是修出来的，但也是、就是、 真树。 真树，然后树下面有树墩儿，你可以在那儿坐着，然后我在那儿看了好久鸟， 是吧？你就可以去打卡呀，是。 那鸟休息也晚。 是鸟还休息 了。十点多了吧？应该十点钟了、嗯。 设计博物馆的时候是没有到十点， 没有。 十点钟我就基本上在大街上溜达了。 哦。 然后我还在半夜的时候，也不是半夜，就十点多的时候去了哥大的那个校园， 哇， 哥本哈根大学的校园， 美啊， 内心文艺不？ 对， 因为校园没有关门的时间，但博物馆什么有关门的时间。 哦、哥大的校园是什么样的？ 哥大我去的那个地方好像是他医院还是医学院的一个住处，然后就很大。 福尔马林的味道， 是路走的，完全没有福尔马林的味道。你再讲就讲成推理剧了，就是文艺，然后很多小看起来很小鲜肉的男生女生，非常漂亮， 是北欧人长得都很立体很白， 对， 然后试图去推人家那个看起来像图书馆的门没推开要门禁的，大家就隔着窗看了一下，有很多莘莘学子在里边好好学习啊什么的， 真是 啊， 对， 嗯，读过大学和没上过大学上过社会大学的人是截然不同两种风格的，就是我仔细观察的，插播一点我自己的感觉，就比如说他是一个很早就进社会大学的人，他带出的是一种社会系比较浓的一种，就是很圆滑，他很成熟早熟，如果经历了四年大学或者再经历三年研究生再去上社会去打拼，他也经历了同样的社会地位之后，他会带着一种学术的气质， 哦，对， 他会有一股收敛的东西在里边，两个不同的风格都可以接受，但是我更喜欢后者。好，汇报完毕。 好的， 汇报完毕，就是这种感觉，就很棒的大学校园啊。 嗯，对，然后就没有很奇怪的东西，然后 干嘛呢？我说这儿那个景啊，堵了。他们是非常浪漫结伴，那么他们欧洲嘛，非常的应该是非常的随和随意的感觉，大学生朋友们是吧？ 然后还挺好看的，因为也有小花园，然后你仔细看的时候，黑夜我就蹲底下看，发现顶上有小牌牌，顶上估计是某一个学生在那种的样本啊，就是底下会有标签说这是什么东西，我猜测是他们比如说是不是有植物科学之类的在那种的一个什么 Planned by Tom 等等一些的， 对，叫 Tom 种植园 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很好看，很大， 是， 就没什么感觉了。 这一趟啊，我觉得小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我第一次跟她做节目，因为你先跟她聊有过交集，我觉得她是一个内心非常清澈的人。 是的，而且她的这种方式就是 很 缓慢，就是我觉得就是随意，但是呢又有自己的步调， 而且 这种旅行才是最好的。 而且大家如果能看到小慧的笑容的话，这个笑容非常难得的笑容， 非常的灿烂， 对不对？非常非常好，希望你一直保持这样一颗旅行的心境。 是的，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小慧的丹麦哥本哈根之旅。 谢谢小慧， 我们夹杂了很多破坏他气场的一些情绪， 对， 只想大家更印象记住他的描述。 是的，是的，让我们大家更欢乐啊！也谢谢周驼，谢谢我们的妍妍啊！ 不用客气啊！ 哎，行，周驼，你不用说。 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拜。 I never said I love you as I should have done.Told you, darling, you're the only one. Will I go on regretting now my whole life through the things I didn't do? I never held my arms around you long enough. I never dared to make.My kiss is strong enough. Will I go on regretting now my whole life?